細心比較啦，其實咧喺即係1982年嘅時候啊，個高位咧曾經係去到23.3%。咁所以如果相比起嚟咧，其實軍委即係呢幾十年嚟咧嗰個每日吸煙嘅人數咧係真係都有顯著下降喎。 是啊，我自己都或者申報一下，我以前都是煙民嚟嘅，咁但係喺大概嘅9年10年前嘅時候都戒咗。咁當時我食煙嘅年齡都好高噶，食咗40多年之後先嚟戒，咁所以即係證明香港以前嘅吸煙嘅人口係幾高下嘅。 是啊，不过呢你讲到那个戒烟的数字呢，其实都有一些的资料呢又可以都跟大家讲一讲。究竟呢在个统计入面有几多人是曾经尝试戒烟但是就不成功的呢，那个数字呢就是总共是有31.5%啊，佢哋系习惯每日食传统烟嘅人士，但系咧就曾经想戒烟，但系就唔成功噶。当中咧，其实男同女嘅比率都系差唔多啦，大概系30%多左右啦。咁但系咧，亦都系即系留意就系、是。咁所以就話冇，從來冇嘗試過戒煙嘅人口嘅即係喺調查入面啊，從來冇試過戒煙，而佢又每日吸食傳統煙嘅人士嘅比率咧係有幾多咧？就係68.5%嘅。但係入面咧亦都有一個數字值得留意嘅，就係、是、究竟有幾多嘅每日係食傳統煙嘅人，佢從未嘗試過戒煙，亦都唔想戒煙咧。嗱、那個百分比咧就係42.8%，咁當中男嘅咧就係佔咗44.4%，整體嘅即係男性嘅比率入邊係44.4%，而女咧就係35.8%。啊，咁樣睇起上嚟，似乎即係男嘅唔願戒煙嘅比率咧係高啲。 係啊，我諗。可能呢個人有啲同一啲人嘅工作啊，或者佢平時嗰個習慣嚟有關係啦。啊，咁同埋呢度就值得留意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呢度係提緊係每日吸食傳統煙啊，即係每日。咁即係話有啲人可能係唔係每日食嘅，係間歇性咁樣食，咁可能嗰個比例或者嗰個人口嘅數字仲更加多喎。 嗯，係啊，嚇嗱，咁啊，亦都即係留意翻啦，就係、是、政府咧，陳肇始局長啦，佢就話咧係計劃今年之內咧推出訂立煙草終局嘅時間表同埋路線圖，計劃喺今年之內咧就佢嘅方向咧諮詢公眾啦。咁其實即係有啲咩嘅方向咧？煙草終局啊，大概咧有三個嘅考慮方向嘅，包括第一咧就係、是、更加多嘅公眾地方咧禁止吸煙啦，第二就係減低咧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啦，同埋第三咧就系避免咧年轻人啊染上烟瘾嘅。嗱，其实关伟而家咧系禁烟条例咧已经系扩大到一啲室内嘅公共交通交汇处啦。咁但系咧，如果根据统计处呢一个调查咧，就系话有64.6%嘅受访者咧都系支持扩大而家嘅法定禁烟嘅范围咧，去覆盖到所有嘅交通等候处。咁啊，陈肇始局长亦都话会即去考慮咧，即係將呢個禁煙區擴展去交通工具等候區。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意味就唔單止係講緊啲室內嘅交通等候嘅設施，亦都應該包括埋室外嘅地方噶 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就係、有啲外國嘅地方，佢哋根本係喺公眾嘅地方係全面禁煙，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 系 好似譬如好似不丹佢哋就系有啲咁嘅情形噶啦。 嗱，其实不丹咧，佢就系禁止即系售卖烟草同埋即系种烟草嘅。不过咧，其实佢呢一个嘅禁令咧，亦都系喺2021年嘅时候咧，有一啲嘅修改，就系准许咧系售卖嘅。咁但系如果你讲到即系全面系禁止晒喺好多嘅公共地方啊，系吸烟咧，其中一个比较早推行呢一个措施嘅地方咧，就系新加坡啦。其实系90年代尾咧，佢已经推 向緊呢個嘅措施。咁所以可能都睇到一個現象、就是，就係透過禁擴大禁止吸煙嘅區域咧，亦都係唔同嘅地方或者唔同嘅國家咧，佢哋用緊一個鼠要啊，去到控煙嘅手段啦。咁但係譬如頭先講到，如果譬如香港既然有都成六成幾嘅受訪者係支持擴大喺所有嘅交通等候區都係禁煙嘅時候，咁究竟嗰個交通等候區係點樣劃咧？因為你喺街出邊室外咧，有啲就巴士站就。即系比較清晰少少啦，但有啲咧，即係小巴站嘅站頭站尾咧，個範圍就唔係好清晰噶嘛。咁究竟點樣劃咧？嗱，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不如打電話嚟咧，同我哋講一講你嘅意見同睇法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主席湯修齊啊，湯修齊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 系啊，汤生，不如先讲讲，即系喺寻日咧呢一个嘅即系公布入边啦，政府就话谂住今年之内咧就会推出呢个烟草终局嘅时间表同埋路线图，同埋会做咨询嘅。其中一个方向就系头先提过啦，就系将禁烟区嘅范围咧覆盖所有嘅交通等候区。对于呢点啊，你哋系即系认为对于禁止即系扩大嗰个嘅食烟嘅控烟嘅工作会有几大嘅帮助咧？如果真系做嘅话， 其实我哋觉得咧，将呢一个扩大呢个室外嘅法定禁烟区咧，对市民嚟讲肯定系一个得政嘅，因为我哋都委员会系收到好多投诉咧，即系喺街上面市民系吸到呢个二手烟，系无辜受到二手烟嘅祸害啦。澳门系做得比香港比较先嘅，澳门系所有巴士站嘅十米范围之内咧，都系呢一个禁烟区嚟嘅。咁而喺中國內地或者一啲城市咧，佢係將一啲步行街啦、商業區啦、旅遊區啦，其實係整條街道咧都係呢一個呢個禁煙區嚟嘅。咁我覺得呢一啲都係應該係比較可以我哋參考嘅一啲做法啦。除此以外咧，其實好多校長同我投訴咧，就係話香港係比較擠迫，即係有陣時啲二手煙咧喺學校門外飄入去啲小學生啊，甚至幼稚園學生吸咗二手煙係非常之無辜嘅。咁所以咧，我其實一路都係同政府倡議咧，喺學校、社區設施、老人院、社區中心等等嘅十米範圍之內咧，都唔應該係俾人吸煙嘅。 但係湯修祥，你頭先講澳門嗰個例子啦，但係香港有少少唔同，就係都有唔少係譬如專線小巴或者其他嗰啲咧，佢係都幾密集地，即係得一個牌嘅啫。咁有陣時啲牌亦都可能會有啲移動位置啦，係啦。咁啊，點樣去界定即係嗰個十米嘅範圍咧？同埋譬如講緊即係交通等候區咧，嗱，譬如舉個例啊，即係紅 van 咁樣咧，就冇一個固定嘅交通等候區嘅。咁嗰啲就变咗冇办法系纳入咗一啲即系管制嘅范围噶咯，系咪啊？ 所以我其实我哋委员会嘅立场最好就系尽量喺街上面咧。喺户外嘅地方咧，好似新加坡咁，真係盡量將佢變曬做呢一個禁煙區係最好嘅。咁但係我其實好相信，因為琴日局長都有講咧，佢同埋陳肇始局長都有話同運房局嘅局長商討過咧，其實運房局嗰邊咧亦都係非常之係支持呢一個加強控煙措施嘅。我相信係透過運輸署啊、運房局嘅話咧，其實喺劃定呢一個喺公共交通工具等候區咧，嗰個係唔難嘅。系将佢划成呢个禁烟区嘅话， 另外就系你头先都讲譬如你觉得应该喺啲安老院舍设施啊，或者学校嗰啲咧，个十米范围都应该划咗一个禁烟区啊。咁但系有冇考虑到，譬如执行嘅时候，到底应该点样先至可以切实地执行到，同埋系有阻吓力咧？你哋嘅建议会系点样咧？ 執行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咧，控煙酒辦啦，同埋食環署嗰度咧，都會盡力去到執行嘅。因為第一呢個都係為市民好啦，第二咧，我相信公眾教育嗰度好重要嘅。即係如果我哋能夠說服到立法會議員咧，係喺擴大禁煙區呢度立到法嘅話咧，咁好似我哋而家已經係全面禁止呢個電子煙，咁其實過去呢幾個月咧，我哋有好多呢個公眾教育同宣傳措施做嘅。咁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是奉公守法的，只要我們是成功立法的話，其實我相信很多市民是會自愿去遵守這個法例的。 最近呢，就由於政府已經禁止賣的電子煙，有些人甚至乎提出為什麼那些傳統的香煙就給賣呢？有些人甚至乎說是不是禁賣傳統的香煙，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唐生， 我自己覺得因為始終傳統嘅香煙咧係一個歷史嘅問題啦。而家我哋好鼓舞咧，就係個傳統香煙嘅吸煙率已經係降到 9.5%， 但係喺香港嚟講咧，都係50多万嘅人口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要傳統香煙都禁埋，我哋一定會作為一個最終嘅目標，就係煙草中國。但我哋相信會有一個過程啊，同埋時間嘅。但係呢個目標係清晰嘅。我哋首先咧就唔想年輕人接觸啲煙草產品，而電子煙咧對年輕人係吸引嘅。 有啲咩方法咧？不如我哋5:30新聞翻嚟繼續同你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05宗核酸检测同145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确诊119万8957宗。新增個案中有29宗輸入個案，其中13宗在機場發現，其餘分別在檢疫酒店或者第12日檢測發現。衛生防護中心經過全基因分析後，證實昨日確診的4宗個案帶有 BA.2.12.1 變異病毒株，與太古城3期麥當勞群組的一樣。另外，醫管局呈報多1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9162人離世。日本下月10日起恢復接待海外旅行團，香港屬於低風險地區，無需出示疫苗接種證明，並豁免入境檢測和隔離。有旅行社說最快8月開辦東京大阪旅行團，15日行程連同回港7日檢疫酒店費用，每位團費大約45000元。今早有不少人致電查詢。中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說，由於航班不多，機位有限，最快8月才能夠出團，到時設計行程將會以郊區為主，亦會有購物行程。有市民認為團費太貴，超出負擔能力，都有市民因為隔離日數長而卻步。中國駐美大使秦剛表示，中國的疫情影響是暫時的，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一個經濟論壇指出，兩國人員往來不可避免地受到疫情影響，但過去幾日中國的病例穩步下降，上海將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中美之間的航班數量馬上亦會增加。被問到對國務卿布林肯的對華政策演講的回應，秦剛認為中美存在分歧和摩擦很正常，關鍵是怎樣解決，唯一可行方法就是坐低，本住相互尊重和互諒互讓的原則，尋求解決之道。他說中美在經貿問題上保持著各層級溝通。他說布林肯在演講中提到美國要在對中國競爭中勝出。秦剛說中美雙邊關係的基本面是合作共贏，用競爭定義中美關係只會加劇緊張，引發對抗。競爭不是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將自己一套強加給對方，更不是不擇手段壓制打壓另一方，這個是惡意對抗，將產生危險後果。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轉到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短暫訪問，外電報道在4小時停留期間，王毅會見基里巴斯總統和外長，就漁業、教育和衛生問題進行討論。報道引述當地官員說，他們希望與中國加強貿易和旅遊，對安全問題不太熱衷。這位官員說，計劃重開一個海洋保護區捕魚，以及中國為當地一個小島的二戰時期機場升級。自2019年與北京建交以來，基里巴斯表示將開放當地其中一個海洋保護區以供捕魚。王毅下星期將在斐濟主持太平洋外長會議，中國將在會上尋求就一項全面的貿易、漁業和安全協議達成協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 明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红隧嘅管道之内，同埋梳士巴利道近科学管道。重复一次啦，就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红隧嘅管道之内，同埋梳士巴利道近科学管道。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了。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过了几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缓慢，龙尾分别去到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西，雅翔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元芳慢车噶，龙尾去到屋宇署总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菠萝斜径车多缓慢，龙尾一路排到去康湖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就說，計劃在今年之內推出煙草終局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亦都會諮詢公眾的。那你又怎麼看呢？可以打來1872311跟我們傾傾。那其中一個的方向就是考慮，積極考慮將禁煙區的範圍擴展到交通公告交通工具等候處啦，咁但除此之外，仲有乜嘢嘅方法可以減少吸煙人士嘅比率咧？電話旁邊繼續請嚟咧，就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主席湯修齊啊，湯修齊你好。 兩位主持，你哋 頭先就講到即係電子煙啊、加熱煙啊，對於即係年輕人嘅吸引啦。咁而較早之前亦都已經有一條法例咧係生效啦，就係禁止出售啦。你預期啊，即係呢一條嘅法例將會係對於整體嗰個吸食電子煙嘅人口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嗱，譬如我哋而家睇翻咧統計處嗰個嘅數字啊，喺2021年習慣每日都用電子煙的15歲及以上的人士咧，就佔人口的比率咧0.3%。咁啊，比起2019年的比率咧0.1%咧，其實係升咗0.2%嘅。咁但係如果睇睇個實際數字咧， 2019年那個 0.1% 呢，實際的人數就是7200，但是2021年呢 0.3% 呢，實際人數就是17500，即是其實是加了成10000人過，是講緊每日使用電子煙。咁你預期即係通過咗嗰個嘅新法例，到底對於呢個增長嘅趨勢會有啲咩影響啊？ 我相信咧，我亦都好有信心咧。喺香港使用電子煙嘅市民個數目咧，係會逐步越嚟越少，好快係會降低。因為以往咧，電子煙未有呢個法例去禁止嘅時候咧，係市民對佢個概念唔係好清晰嘅，亦都有一啲誤導性嘅宣稱咧，話電子煙嘅害處少啲。其實我哋發覺電子煙嘅害處係多啲嘅。咁有咗呢個新嘅法例之後咧，其實就好清晰，電子煙係有害市民不論是年輕人定是成年人都不應該接觸，咁啊，亦都係亦都係即係喺最近咧有好多嘅公眾教育同埋宣傳咧，所以亦都我相信大部分嘅市民咧，絕大部分都係奉公守法嘅，咁所以相信呢一、這個吸食電子煙嘅市民嘅比例一定會係下降得嘅，好快嘅。 但係亦都有一啲嘅説法，就係你禁咗之後咧，會令到黑市嘅電子煙或者加熱煙嘅市場咧會更加熱刺嘅。亦都有一啲嘅媒體又發現啦，你禁咗電子煙呢條法例生效之後咧，禁售呢條法例生效之後咧，網上係仍然有出售嘅喎。 所以其實琴日林文健處長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不論係控煙酒辦啦、衛生署啦、我哋吸煙健康委員會啦，同埋海關啊、警方嗰方面咧，會盡力去到執法。即係如果喺網上有銷售，佢用郵寄嘅方式寄嚟嘅話咧，其實郵寄個過程裡面咧，即係如果發現到嘅話咧，即係嗰一個寄出嘅嗰個人，其實都係已經係違咗法噶啦。咁所以雖然有少數嘅不法分子係乘機係會有一啲黑市希望一啲黑市嘅出現啦，但我哋相信大部分嘅市民都係奉公守法嘅。咁而喺海關啦、空煙酒辦嘅有效嘅執法，亦都係非常重要，都係好有信心嘅咯。 另外咧，尋日陳小姐亦都有提到咧，即係新西蘭嘅一個計劃啦，佢就覺得香港可以參考一下嘅。新西蘭嗰個計劃係點咧？佢就預備咧，即係今年過幾個月就可能會提交一個法案啦，就係2009年1月1日。嗰日出生或者之後出生嘅人士咧，都係唔可以咧去購買傳統嘅煙草產品嘅。咁嗱，呢一個嘅建議咧，亦都係喺佢哋嘅地方，即係都引嚟一啲嘅爭議啦。因為譬如有一啲嘅意見就話：，咁我其實可能係爭一歲爭一年嘅啫，但我就可以合法地咧去買到嗰啲煙草產品。咁但係佢呢個動作咧，亦都引起譬如即係唔同嘅地方，譬如丹麥啊等等嘅其他國家咧，都是观望的。而譬如马来西亚也都有计划是引入大概一些类似的法例的。其实你觉得香港对于新西兰或者马来西亚这个做法觉得可以怎样参考呢？香港是不是可以接受到这个这样的方法，就是禁了某个日子出生的人士是不可以卖传统的烟草产品呢？ 新西蘭呢一個建議，我哋就係佢哋又稱為無煙世代 （smoke free generation） 嘅。咁其實部分國家有一個正面嘅回應，好似丹麥啊，好似馬來西亞咁，亦都有類似嘅立法建議嘅。咁我覺得咧，香港首先第一咧就需要爭取咧，就係喺2025年就將個吸煙率降到 7.8% 啦。我自己個人咧就係建議咧，希望將喺去到2030年嘅時候咧，香港吸煙率咧可以降到5%。咁降到5%之後咧，就國際間嘅共識咧，就係降到5%嘅吸煙率之後咧，就可以開始呢一個全面禁煙嘅立法啦。咁呢一個無煙世代呢個方案咧，絕對係值得香港參考嘅。但係呢個係咪最適合香港嘅做法嘅話咧？相信好似局長咁樣咧，我哋需要有充分嘅諮詢同埋討論嘅。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咧，呢個係絕對係值得參考嘅，因為隨住人口結構嘅改變咧，時間嘅過去咧，其實如果有一個無煙世代嘅話，過咗幾十年之後咧，理論上呢個地區咧應該就唔會再有人合法買到煙草產品，就達到一個無煙香港或者無煙地區嘅呢一個好處咯。咁而老一輩嘅人咧，佢哋真係好似你剛才主持人講咧，佢哋戒煙嗰方面有困難嘅話，我哋繼續俾時間佢，繼續俾機會佢同埋幫助佢戒煙咯。 係。 咁而家香港，你覺得香港而家誒勸啲市民戒煙嗰啲誒宣傳方面，你覺得夠唔夠咧？ 香港其實我哋嘅控煙工作做咗40年咧，由1982年到而家咧，係睇到個成效嘅，所以先至能夠將個吸煙率降到 10% 以下，去到 9.5% 嘅。但係咧，我睇翻啲數字咧，喺過去喺從過去年咧，即係香港政府喺煙草上面抽到嘅税款咧，係大概77億，但係香港政府咧花喺戒煙啊同埋控煙啊等等嘅工作嗰度咧，係1.5億左右。其實中間是一個很大的差別在度嘅，咁所以絕對是有空間咧，係加強香港的免費戒煙服務的措施嘅。我哋委員會做過的調查咧，發覺70%的煙民是知道香港有很多免費戒煙服務嘅，但係大概有30%咧係都係未知道香港有免費戒煙服務。所以其實我哋希望亦都係喺政府度能夠爭取多啲資源咧，係喺唔同嘅。戒煙的推廣咧，係免費戒煙服務咧，以及係對某些特定群組可能吸煙率比較高的，例如專業司機啦，例如地盤嘅上裡面嘅建築工作者啦，我哋都希望或者部分嘅女士啦，可能佢哋係中意吸煙嘅話，我哋都希望係盡量有多啲 programs 去針對佢哋，去到幫佢哋戒煙嘅咯。 好，湯修齊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湯修齊咧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主席嚟嘅。不過關偉，其實我哋頭先講到即係新西蘭咧嗰個嘅計劃嘅立法啦，其實佢唔單止係淨係講緊咧某個日子之後出生嘅人士咧就唔可以再去買啲傳統嘅煙草產品嘅。其實佢仲包含咗即係幾個嘅方向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同時間咧係要減少嗰啲可以售賣香煙嘅商铺的数目的，即其实它是要几重的配合才可以做到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即这些方法套用在香港，又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呢？ 是啊，因为香港现在一般来说，你走出街去普通的便利店啊，甚至乎可能一些卖报纸的地方啊，可能都随便可以很容易买到，即不是说有些特定的铺头卖，所以变成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是很容易接触到这些香烟的产品的。 控煙工作即係睇外地嘅經驗就要幾觀齊下啦。咁香港到底點做咧？1872311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一年几集讲紧英文嘅连音，点样可以每一个字连埋一齐，令到我听落去更加自然、更加舒服。今日俾个一个练习句，大家就系、是、咧，我想要一杯咖啡。咁啊，英文点讲啦 ？I'd love a cup of coffee。大家听一次 ，I'd love a cup of coffee。I'd love a cup of coffee。I'd love a love a love a love a l o v e。后面扔埋个咁听落去就变咗 lover 同 l o v e r， 其实冇乜分别嘅读落去，听落去系 lover lover lover。cup of 咧，我就读成咧 cup cup cup 就可以。所以咧，我听落去就系 lover cup lover cup lover cup coffee， I'd love a cup of coffee， I'd love a cup of coffee please。咁咧，听落去咧就会好自然咧，亦都唔会太快太略嘅，因为人哋都听得明。I'd love a cup of coffee, please. Okay, I'd love a cup of coffee. 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以后讲英文嘅时候咧，就连贯少少，听落去咧就会再自然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愉翠苑愉欣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有一种态度叫品味生活， 有一种品味叫古典音乐， 有一种音乐叫贝多芬。 电视节目《贝多芬的钢琴世界》，香港演艺学院的演艺钢琴家倾力弹奏出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同时分享演奏时候的心路历程，让你更认识贝多芬这一位音乐巨匠。 贝多芬的钢琴世界，星期六晚8:30， 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關於講到香港的控煙的手段，其中一個就過往都很多時候會用的，就是加煙税，即是通常就在財政預算案裡面會公布煙草税，有時候可能加某個的百分比，甚至都試過加成倍這樣。 沒 錯，但是這個的手段呢，即當然在個控煙的策略來講是一個重要的工具，但也都惹來社會的反響咧會好大喎。嗱，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其實亦都係建議咧，出年係要大幅加煙税咧，係100%嘅嚇。 嗱，其實咧，我自己過往嘅經驗嚟講咧，你加煙税係好即係唔會令到吸煙嗰啲人去減少買煙，可能佢會食少咗唔出奇，因為個荷包問題影響啦。咁但係佢仍然係會吸食嘅咯，就唔會話因為你加咗税。貴咗啦，所以佢戒煙咁呢種情況，我覺得過往嚟講，或者包括我自己個人嘅經驗，都唔會因為加税咧係唔買煙或者唔吸食嘅傳統嘅香煙嘅。 但係起碼如果減少咗，都係一個比較好嘅跡象，同埋減少咗就會唔會有機會可以逐步 就算減 少步向唔食咧？ 都可能係啱啱開始加嗰段時間，即係你肉赤少少啦。譬如我舉個例，你以前20蚊包煙，你加到30蚊嘅話，你覺得？哦，這個禮拜可能我買少包食，你最多都是這樣，但你仍然會吸食，可能你將你吃煙的時間隔疏一點，即以前可能是每半個小時或者九個字你就吃一口的，現在你可能隔疏一點一個小時才吃一口，你變得將時間 拖長了，但你加慣了之後，即譬如你加了一段時間，你會覺得 即係適應咗啦， 係啦，都適應咗，你又會繼續係咪買翻咁多嘅啫？ 大家又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啦，電話旁邊咧，亦都請嚟批發及零售界嘅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啊，邵家輝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政府就话即系会今年啦吓，计划今年就推出呢个烟草终局嘅时间表同路线图啦。其中一个就会系扩大咧禁烟嘅范围啦，包括系考虑咧扩大到覆盖所有嘅交通等候区啦。你自己点睇啊？ 其实令到香港市民嘅身体健康好啲啦，我相信绝大部分香港市民其实都支持嘅。咁而吸烟咧，其实系对身体唔好咧，我相信都系绝大部分嘅市民明白，而我亦都系同意嘅。咁所以其实如果可以嘅话，就尽量其实系冇吸烟。呢个大方向，我觉得其实系冇错嘅。咁只不过问题就系、是，即系喺而家全世界咧，据我了解咧，即系吸烟唔能够吸烟嘅国家只系得一个啫，即系好似唔知苏丹。咁其实全世界其实而家都仲系可以。 你其实系讲紧不丹，佢个禁令就一度都有取消到嘅吓，系啦，继续。 不丹而家取消咗，不丹取消咗啦。 有一度系曾经系取消咗，即系仍然系可以俾售卖嘅吓，曾经一度系有咁做过吓。 系嘛 ？OK， 但系所以你可以见到，其实而家全世界嘅每个国家其实都仲系俾啲人咧，其实拥有呢个自由嘅选择嘅。咁所以如果其实喺咁嘅方向嘅话咧，即系食卫局咁进取咧，咁佢要留心啦。即系一个叫烟草嘅终局，可能叫终局嘅话咧，就可能变咗自由选择嘅终局咯。 自由选择嘅终局，即系你意思系担心会影响到个人嘅自由选择权利。 冇错， 但系由一个健康嘅角度考虑咧，即系譬如头先所提到嘅，有一啲嘅即系组织团体咧，就倡议用加烟税嘅方法处理，你自己又点睇咧？ 过去其实加烟税唔系第一次嘅，过去咁多年一路都有加烟税嘅情况嘅。咁而过去嘅经验讲话咧，当你一加烟税嘅话咧，其实佢系会马上会见到咧嗰个嘅吸烟人数咧，其实系会调低嘅，系喺个数字上面系俾你见到嘅。咁但係隨住咧個時間嘅話咧，可能係半年啊、一年、兩年之後咧，嗰、那個吸煙嘅人數咧，其實又慢慢回復翻咧之前嗰個數字噶啦。咁呢個你可以睇翻過去呢幾十年嘅話咧，嗰、那個加煙税嘅日期同埋嗰個嘅數字嘅咧，就印證下我頭先講嘅嘢係咪正確啦？ 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個電子煙嗰度咧，因為禁咗啦，咁有啲人話：咦，既然電子煙都禁賣啦，點解傳統香煙唔禁賣咧？咁呢個睇法你係點睇咧？ 電子煙咧，其實我 睇過呢兩年嘅話，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其實我都一路覺得其實政府一早就要禁電子煙嘅， 係 因為電子煙裏面嗰啲產品咧、尤其是嗰啲液體咧，根本其實好多都唔知喺邊度嚟嘅，而吸落個肺裏面咧，對於啲人嘅話，我自己真係好擔心，所以我一路都係倡議政府其實盡快禁電子煙嘅。咁只不過點解過呢兩年其實都糾纏咗好耐電子煙，因為其實政府將佢捆綁埋加熱煙。咁而加熱煙嘅話咧，其實好多報告講咧，加熱煙比傳統香煙咧，其實個傷害係減少嘅。咁、而某啲國家咧，即係其實甚至乎係當係一啲控煙嘅產品嘅。咁但係其實政府其實即係捆綁啦，即係綁呢兩個產品係同一個產品。咁其實去到而家呢一刻，其實都唔需要再解釋啦，因為其實政府已經禁咗啦。咁啊點都好啦，不過你問我香煙、電子煙、加熱煙其實都係唔好食咧，其實就好啲嘅，因為我相信都係唔會係對香對身體係有益嘅。只不過係減害嘅，最多都係。咁至於你話唔禁，即係禁咗電子煙，喂，點解唔禁香煙咁樣嘅話咧？咁我自己頭先講咗電子煙，我同意禁，因為我唔知裏邊有啲乜。不過加熱煙其實我係不同意嘅，因為佢係減害。咁而喺而家呢一刻嘅話咧，全世界大部分嘅國家其實都係俾人煙有自由嘅選擇。咁我覺得香港嘅市民咧，如果喺不影響別人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覺得佢嘅自由選擇嘅話咧，其實我哋應該都尊重嘅。咁而喺一啲民調咧，可以見到啦，雖然全香港大約係只係得 10% 嘅人以下咧，而家九點幾添啦，係咪嘅人即係10個裏面得一個食煙嘅啫。但你問啲人係咪要禁曬啲煙咧？又唔係話九個都話要禁，一個唔禁，唔係咁嘅，因為可能個比例係差唔多一半半嘅。個原因咧，因為其實有多香港人咧都尊重別人嘅選擇嘅，佢都明白呢一點，所以即係你只要唔好影響到佢咧，咁其實好多人都其實都係有一個包容嘅心態。咁當然啦，都係講嗰句啦，如果可以唔食嘅就唔好食啦。 另外邵家輝即係尋日咧，陳肇始局長佢喺致辭嘅時候，亦都有提到咧，吸食邊一類香煙嘅問題啊，即係究竟有啲乜嘢係吸引到啲人啊去選擇去食第一次嘅香煙個口味咧？因為大家知道即係而家有一啲有水果味嘅煙啦，有啲有薄荷味嘅煙啦咁樣。咁佢就引述咧統計處嘅報告咧，就係話而家喺有吸食傳統煙嘅人士當中咧，多數人仍然是吸食原味煙，但是在較年輕的組別或者女性當中，吸食薄荷味或者水果味煙的吸煙人士就反而佔多數，所以他們都會對這個現象做進一步的研究，亦都引述到現在有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是用一個更加積極的政策，就著煙草的包裝、銷售和味道等等各方面做更加有效的規管，譬如是禁止加添味道的煙草產品，達到一個控煙的效果。你自己又怎麼看呢？即是不同味道的煙是不是應該都要加以規管呢？ 其實都是在一個自由選擇 的角度去看件事啦。我剛才解釋了，即我不同意啲人即係盡量希望啲人唔好食咁多煙啦，係咪？咁但如果係自由嘅選擇嘅情況之下咧，咁而呢個一個仲係可以賣嘅產品，咁如果佢唔係一啲違法嘅產品，其實可以俾佢選擇嘅。咁至於你話啲煙裏面其實有啲唔同嘅味道，咁其實當然都係就住佢自己嘅消費者而佢哋去做出嚟啦。咁有啲中意輕味啲，有啲中意重味啲，有啲中意尼古丁高啲，有啲中意尼古丁嘅味可能就少啲。咁其實即隨煙變啦，嗰啲人自己去諗啦，係咪？咁啦。頭先局長，我哋如果佢提緊啊，嗰啲味佢可能有啲味淡啲嗰啲，其實係受啲年輕人歡迎啲嘅。咁嗰啲尼古丁咧，相約咧，其實同而家可能嗰啲尼古丁其實個成分都係會低啲嘅。咁但係個政府反而為希望將呢一啲產品，喂，不如唔好啦，咁你去翻啲傳統啲嘅啦咁樣，咁啊等啲人，咁啊年輕人唔好食啦咁樣。咁其實會唔會適得其反咧？咁嗰個尼古丁可能個傷害性更加大啦。至於你話有啲果味嘅話咧，咁其實喺加爾嘅喺立法會辯論。其實我哋都有多文件咧顯示過啦，我都有講過。其實嗰啲加煙裏嗰啲加煙裏邊可能有啲味道啊，有啲味道嘅成分喺度嘅。咁而嗰啲味道嘅成分咧，其實有啲人做啲報告出嚟咧，呢啲成分其實而家我哋喺一啲便利店飲緊一啲果汁裏邊，其實都有呢啲味道嘅成分喺化學物質裏邊。如果佢同樣地咁嘅情況，係咪等於其實有啲果汁嘅味道嘅飲品，我哋香港其實都係因為香港市民嘅健康要全部都禁曬佢咧？咁我諗呢啲香港市民要諗一諗啦，點樣平衡喺健康嘅情況之下，同埋一個自由選擇嘅情況之下啦。 好，唔該曬你，邵家輝，傾到呢一度啊，係批發及零售界嘅立法會議員。不過亦都要留意咧，就係政府亦都多次引述啦，無論外國同埋本地嘅研究咧，都顯示咧食煙係會引致多種嘅慢性病啊、癌症啊，亦都會令咧吸煙者提早死亡，對於整個嘅醫療系統咧造成非常大嘅壓力嘅。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启明寺。重复一次啦，就是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启明寺。至于较早时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近东区走廊，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排到收费广场，需要间歇性封闭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日元7.85，日元127.06，瑞士法郎0.959，加元1.275，人民币6.714，英镑兑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港金报17,40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1,860.6美元，港汇指数99.4，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现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只是近住山道那段的交通比较繁忙。而在连翔道的路面维修都已经完成，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民安队总部的快线解封。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龙尾近屈臣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彩虹吉金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坪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雅翔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元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屋宇署总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康湖居。在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较早前近住大埔东消防局曾经有意外，意外清了场，但交通仍然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大发街。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段，近住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亦都是挤塞。咁最後提提大家，喺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因為水管急收，去屯門方向近住黃金海岸一段嘅快線仍然係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 藍地球。 雀仔到底有几聪明，有几互助呢？澳洲一支实验团队有个惊喜新发现。根据科学期刊澳洲实地鸟类学刊登的一篇论文，澳洲阳光海岸大学的研究团队本来想测试新式的追踪系统。在2019年8月，他们在一群群居在澳洲喜鹊当中的五隻身上安装了这个连住系带共重约2.7克的装置。系带上面只系得一个大约1毫米阔嘅弱点，喺靠近磁石嘅时候会自动松开。设计嘅原意系喺回收装置嘅时候，喺放置鸟粮嘅地方摆放磁石，吸引喜鹊靠近，令到装置自动松脱。如此一来，就可以避免要再次捕捉雀仔造成惊扰啦。不过喺装置之后冇几耐， 其中一只雀仔就开始啄身上边嘅系带，继而鸟群当中一只年幼嘅喜雀上前帮忙，两只雀仔努力一番不得要领之后，一只年长嘅千鸟加入。呢个时候，研究人员仲认为装置设计稳妥，雀仔冇办法摆脱嘅。点知喺千鸟嘅努力之下，第一只雀仔喺绑上装置之后嘅一个钟头内成功解锁。随后几日，另外四只喜雀亦都相继重获自由。研究人员话，呢种互相救助嘅行为喺喜雀中前所未见。到底系雀仔成功揾到装置嘅弱点，定系乱啄系带直接啄断？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但是他们明确知道雀仔不喜欢这款装置，所以不会再用在雀仔的身上。看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之外，日后可能要再加得一句头脑清晰了。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跟住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又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愉翠苑愉欣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 这个数据反映了原来真的有这么多公司加人工，我们是建议政府是应该积极考虑按这个正值的指标调整人工。 陈生你好。 公务员经济环境很差的时间是收回这样的人工，我们做普通的市民搵食我都搵不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叉基金这个角色恢复了阮丽华一定的名气，没了债务负担的他开始不俏演出小角色，但名气上他又未争取到一些精彩的角色，那幕向晚可以怎么做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关维啊，因为受住疫情嘅影响啦，咁其实咧唔少嘅香港人啊冇外游已经好一段嘅时间啦， 差唔多两年啦， 系啦，咁究竟咧恢复翻外游有啲地方啦吓，即系俾香港嘅旅客啊唔需要做隔离就可以入去旅游嘅时候，到底对香港嘅市民会有几大嘅吸引力咧吓？ 我覺得吸引力肯定是有的，但最大的問題就是完了那個旅程回來香港要隔離七日那個問題，或者甚至有些要14日，那裡這個是一個挺煩的問題，我覺得。 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呢你自己对于即係出外旅游啊，又有啲乜嘢嘅期望，或者係会唔会都觉得即係就算几贵都好啊，如果有机会可以免检疫咁样去到其他地方旅游，你都愿意去呢，不妨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点解会问大家呢个问题呢，就係、因为呢日本啊，一个香港人嘅热门旅游地点啦。咁日本政府呢寻日就宣布喺下个月10号开始呢会重新开放外国旅客入境的。其实呢现在根据那个的名单，即是他们叫做列入一个低风险的蓝色名单，就是包括了香港在内的。即是说呢香港人呢到时就可以不需要入境的时候做检测和居家隔离，但是你就要用一个旅行团的方式呢入境去到日本。本咯，嗱咁啊，关伟亦都要咧，即系旅行团嘅方式咧，大家就可能要留意一个成本嘅问题。 成本同埋你要够唔够人成团啊？嗰度都有问题咯。 系啦，嗱，因为而家咧，譬如睇到有一啲嘅即系旅游业界啦，话推出嘅旅游产品啦。可能咧由40000多，甚至有啲话60000咧不等， 冇错。 但系当然即系讲紧嗰个日数就唔会系话非常之多啦，即系譬如你可能系7到14日嘅啫，咁样。 系啊。 咁究竟啊，咁呢个咁嘅价钱又会唔会吸引到香港人去参加旅行团去日本玩下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啦。咁啊，钱呢、這个。是咪都一个重要嘅考虑呢？ 其实我觉得係参加团嗰度呢，对我个人嚟讲，我係鍾意自由行嘅。我觉得参团呢就有时间限定晒，你包括食早餐几点，几点钟出发，几点钟返到去酒店，全部都限得太死。咁我就个人鍾意自由行嘅。 但是香港市民的旅游习惯又会不会可以即是适应到现在日本的这个新规定了？1872311打来倾倾。不过呢旅游业界预计其实都没有那么快可以成到团的，因为也都要有机位的配合了。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一间的旅游界的人士，就是东瀛游的执行董事轩国全。轩国全你好。 系啊，轩生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主持。 根据你好啊，根据你而家嘅你哋嘅理解咧，系咪都应该要入去嘅时候咧，即系考月十号啊，重新开放俾外国旅客嘅入境嘅时候咧，其实全部都系要跟旅行团嘅方式去行事啊，喺日本。 系啊，就根据系琴晚呢个系日本政府当局咧发出嗰个系外国人旅游嘅框架咧，系一定系要旅行团啦，咁系小包团嘅，咁亦都系一定需要有一个同行嘅领队咧，系一齐系沿途出发嘅。咁我哋都睇到嗰个消息咧，咁我哋都准备咗。其实我哋今日都应该啱啱呢个时间差唔多，我哋会推出產品嘅啦，最早我哋都係6月11号就可以出發嘅啦。 但係啊，軒國全，我想問，即係佢嗰個小包團咧，因為之前咧，譬如佢係容許有4个国家嘅旅客咧入境嘅時候咧，佢就要個行程上面都要當地嘅縣政府同意咧，個旅行團先可以去嘅。其實今次下個月10号嗰個嘅小包團嗰個做法係咪同我頭先所提及嘅之前嗰4个国家？国家嘅旅客入境嘅时候，都系一样要有当地县政府嘅同意，先至可以去到嗰啲地方咧。 我哋咧就要睇咧，系日本政府佢将会下个礼拜应该6月2号咧，系再更加会咧系清晰讲嘅，包括系咩地方啦，或者系入境嗰个人数啊，同埋签证等等咧，佢哋系会再宣布嘅。咁我哋而家系推出嘅产品，就会因应佢哋第一轮已经许可可以俾外国人去旅游地方系做产品嘅。 另外咧，地点嘅方面咧，因为而家咧就国际航班咧就应该系羽田等咧，即系5个机场咧可以起降啦。咁啊，预计咧6月啊，应该喺新千岁、那霸2个机场咧都会有机会重新开放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其实到时啊，就算系推出旅游产品咧，可以去到嘅地点都应该好受限制，系咪啊？ 嗱，而家到今日為止咧，就係、是、香港飛去日本咧，只係喺本州嘅東京同埋大阪咧係有飛機可以到嘅。咁即係話咧，喺佢未曾有其他正話提過嘅沖繩啊或者北海道嘅飛機飛到去之外咧，暫時只可以咧就係、是、做本州嘅行程嘅。咁因為因應嗰個航機飛去嘅地方啦。 嗯。咁至於人數嗰度，你正話講小包團，一般嚟講係幾多個人叫做屬於小包團嘅？ 係，就我哋嘅理解咧，喺第一輪咧，佢哋推出咧就係講係七個客人加一個領隊。 嗯。 咁當然喺6月2號咧，就再睇下佢有冇機會將呢個小包團嘅人數咧係輕微擴大啦。 嗯。 我哋睇到佢第一輪同第二輪已經係一路係優化緊，將嗰個係框框咧係放闊咗嘅。咁我都覺得係有機會咧，個小包團會有機會輕微咧係放大少少嘅機會嘅。 嗯，但如果七個客人加一個領隊咧，如果暫時係以呢個規模咧，預計譬如七日團咧，可能旅客要付出幾多錢先至會有機會參加到啊？ 是啊，如果是即係就而家七個客人嚟講咧，個、成本其實係相對係會貴嘅。首先第一就機票咧，已經喺疫情之前同而家比較咧，譬如佢哋喺疫情之前一張機票去東京咧，可能係千零蚊、兩千蚊，甚至一啲廉航幾百蚊都有嘅。咁而家我哋睇到咧，航空公司咧，佢哋大家你哋上網同航空公司訂個東京機票咧，最平都六七千蚊㗎。咁仲有即係如果係七個七個客人。是平分一個工作人員的成本呢，這個同事呢，他所有機票啊，在當地的食住啊，還有就是回來香港呢，他們要隔離七日那個成本，包括個酒店啊，還有他的人工呢，都是大的。咁就而家我哋做嘅七天喺日本本州嘅旅行呢，就約莫係兩萬里啦，就可以成行㗎啦。 兩萬美即係兩萬八九千嗰啲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唔使三萬，係兩萬八九。咁當然咧，你同翻喺疫情之前，如果疫情之前咧，我哋去一個七天嘅日本旅遊咧，約莫係一萬至萬二蚊到。咁其實嗰、那個成本係被拖高幾多客噶。 嗯， 但係呢度仲未計咧，即係啲市民翻到嚟香港嘅時候要檢疫嗰個措施喎，嗰、個成本 係啊。冇錯，嗱，嗰個係未曾計翻嚟香港嗰七日嘅，咁所以咧，其實開翻去日本咧，相信都係雖然價錢會高咗，我哋都睇到啲即係特別今日咧係嗰個查詢嗰個客量係好大，同埋上網睇我哋個資料嘅係啦，嗰個量係好大，好大嘅，咁就相信大家因為仍然需要係七日咧，所以真係可以成行嘅數量咧，唔係一般客人可以去負擔得到嘅。 嗯，你哋估計咧，會唔會有邊啲嘅年齡層嘅人士會係可以俾到呢個時間成本同埋金錢成本咧去參加旅行團咧？因為譬如如果你以在職者嚟講啦，其實你參加七日，跟住翻嚟要隔離七日，其實個成本都好昂貴嘅。 嗯，冇錯。嗱，我諗就唔係用個年齡層去睇，係睇佢自己。真係自己係咪真係比較鬆裕、比較富裕嘅？如果你普通一個一個普通嘅市民，你要佢去七天，淨係團費都要兩萬幾三萬咧，係吃力嘅。我哋相信咧就係即係唔係年齡層，係睇佢哋自己個負擔能力高個群行人咧，係會選擇去出發嘅。 嗯，咁如果係去嘅話咧，佢哋係11號開始去啊。咁但係嗰個時間翻嚟係咪去出發之前已經要確定咗翻嚟香港有七日嘅檢疫酒店先至可以出發到啊？ 冇錯嘅，就譬如客人咧，佢舉例佢訂我哋嘅產品啦，咁我哋會幫佢安排埋咧係香港嗰個檢疫翻嚟檢疫嘅酒店嘅。咁就點解我哋唔包裝埋落去咧？因為有唔同客人佢哋需要希望住唔同嘅酒店嘅，所以我哋就都可以俾客人佢哋揀唔同嗰個價錢、唔同級數嘅酒店，然之後我哋再幫佢哋安排。咁就我哋唔能夠一早攞定個房，因為咧係嗰個檢疫酒店係實名制嘅，真係等個客人佢決定買嘅產品啦，我哋先至同佢訂埋回程香港隔離嘅酒店咯。 嗯， 嗯，嗱，香港全你估计，即系喺成个业界嚟讲咧，由于第一就系个价格会系昂贵啦，头先都讲差唔多系比起以往嚟讲咧，应该要翻倍嘅价钱啦。咁然之后仲要计埋咧翻嚟隔离七日嘅成本啦，同埋费用啦。即系你估计整个市场到底会有几多嘅业界咧会推出呢一类嘅产品咧？同埋而家系讲紧咧，佢暂时啊每日系容许个入境嘅旅客数目咧系20,000人啊嘛，咁你估计即系香港会有机会有几多嘅人士啊，系真系可以成到团过去咧？即系前景点睇咧？ 首先咧就是香港嘅业界有几多可以即系做到产品过去日本咧？這个咧就系、是 有几多人竞逐啊？或者应该咁讲吓，即系咁高嘅成本吓。 因为点解咧？系一般旅行社嘅操作咧，系喺唔同地方有一个合作伙伴个代理嘅。咁、其实喺当地咧，可能当地嘅合作伙伴佢哋都系受疫情影响咧，都系停顿咗嘅。咁、只不过因为我哋系自己直接去，我哋系自己直接自己安排，所以我哋可以咁快出到产品嘅啫。咁我哋相信市面即刻咧唔会太快系好多产品可以出到嚟。咁我哋都会喺嚟紧陆续呢个礼拜咧，我哋都会推出喺本周东京或者大阪唔同嘅产品推出市场嘅。 嗱，由于正话你讲嗰个价钱都唔贵啊，咁即系唔平啊，系啊，咁即系如果用一般市民嘅心态谂，去到嗰边享受嘅级数系属于咩咧？系咪例如五星级酒店啊，或者一啲啊，即系早餐、早午晚餐都比较丰富啲噶，会唔会系咁样啊？ 首先即系讲住宿啦，即系。譬如個客人都俾得咁嘅價錢，你唔能夠係用一啲太過即係三星太嘅低級嘅酒店啦。咁我哋都會譬如話喺東京，我哋都會用一啲係四至五星級嘅酒店啊。咁、我哋喺途中都會住一啲係日本式嘅温泉酒店啊，較為高級嘅酒店嘅。咁、餐食咧，其實就係日本餐食，香港人一般都係接受嘅。咁當然唔係話就咁成碗拉麵啦，咁一定要豐富啲啦。咁、其實最重要就安排喺嗰個管理嘅衞生咯，即係我哋都會係安排，譬如話一對夫婦佢哋食嘅時間都係獨立兩位一張台，就唔會即係幾個人去安排一齊去同一張台去食飯咯。咁、即係我聽到你講就係話係咪可以成行咧？其實我哋呢個產品就兩個人我哋都成行噶啦。 哦 即係一個工作人員帶住兩個客人，我哋都成行㗎啦。 嗱，你開售亦都有講過咧，就係而家個機票價格咧，比起以往嚟講就貴咗好多啦嚇。咁你估計即係嚟緊啊去日本嘅呢、這個航班嘅供應嘅情況咧，會係點樣咧？即係航空公司會唔會可以有機會係因應翻市民嗰個嘅需求，而加開咗一啲嘅班次，令到個機票嘅價格有機會可以下降到咧？同埋嗰個攞機位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因為現在好像說攞機位都有些難度，是不 是？是啊，我相信航空公司都希望盡快真的配合市場開多些飛機的。但是大家都明白呢，在個疫情的時間呢，其實很多飛機呢都是泊了在不同地方的沙漠啊。很多這個是機師啊，或者係一啲空中服務員，佢哋有啲都係可能暫時停咗職啊、離咗職。我相信咧，如果要航空公司個運力咧係可以係翻疫情之前咧，係需要一個頗長嘅時間嘅。就算即係你話係增加翻兩三成，我諗都要可能要兩三個月啊，甚至多少少先可以加翻。咁所以咧喺嚟緊嗰段時間，其實嗰個機票價錢係唔應該會跌，同埋都係機位都緊張嘅，希望即係可以喺半年到慢慢增加到咧，令到嗰個機票價格可以慢慢回翻落嚟咯。 正話你講到話兩個客人，你哋都會成團啦，咁會唔會影響嗰個成本啊？即係話嗰個旅費會唔會唔止20,000-30,000，可能會高啲，咁會唔會咧？ 啊，唔會，我哋都係用呢一個數嘅，即係其實做生意咧，我哋都要拉條線嘅，即係可能你頭嗰兩個你出發咧，其實可能真係蝕本嘅，但係你一定要啟動得到咯，即係可能我哋去到4個先至打和嘅，去到5-6個我哋先有啲利潤嘅，即係我哋要咁樣去做嘅咯。 香港全由一個整體嘅旅遊業嘅角度去睇啦，即係因為而家都有一啲嘅地方咧係陸續放寬嗰個入境嘅限制啦，只要係曾經接種過 一啲認可嘅疫苗咧，亦都係入境咧，可能唔需要再做隔離同埋檢疫啦。咁但係如果以香港嘅旅遊業界，特別係一啲外出嘅旅行團嚟講，而家嚟講主要最大嗰個嘅限制或者個影響咧，係咪始終都係翻嚟要檢疫嗰個問題咧？ 冇錯，我哋睇到咧，其實先前咧，喺香港附近嘅新加坡啊、泰國或者馬來西亞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啟動咗，即係可以俾我哋係唔需要檢疫去到當地嘅。最大問題就係翻嚟咧係需要隔離七日咧，咁呢一個咧係時間同埋成本個增加影響大家嗰個意欲嘅。咁當然我哋睇翻咧，香港人佢過往喺疫情之前去呢幾個地方嗰個人次嗰個受歡迎比例，舉例譬如话去韩国，原来喺疫情之前一年咧，有冇系50-60万人人次去呢个韩国嘅？而泰国有冇100万？台湾系150万，而日本啊有冇系220-230万嘅？咁即系话喺个比例上面咧，我哋觉得系日本都系有一定嘅吸引力，特别喺最近啲日 yen 佢哋系睇到系贬值咗好多，令到大家去到当地消费啊或者买嘢觉得系抵咧，佢哋都会系考虑呢个地方，我相信会比较嗰、那个机会系多啲嘅。 嗯，好，唔该晒你，轩国全系嚟自旅游业界嘅。嗱，电话号码187231，刚才都讲过啦，即系喺业界觉得咧，就算系外地有啲嘅地方放宽咗入境嘅限制咧，最主要都系翻嚟检疫咧，导致到难以去发展嘅。你又点睇咧？可以打嚟倾倾。 到五十晚，两班搭载医疗物资嘅货运列车从中国丹东驶入北韩新义州。報道指兩班火車各有30卡車廂，即係共有60卡車廂。又指今次係今年一月北韓同中國貨運列車運作重啟之後，首次單日有兩班火車通行，之前都係每日一班火車。另外，車廂嘅規模都較之前嘅10-15卡大幅增加。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新界的骤雨较为持续，下午元朗和北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土瓜湾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荣光街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土瓜湾道近贵州街。咁就喺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荣光街有意外，车龙排到土瓜湾道近贵州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后少少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系车多繁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交通繁忙，龙尾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嘅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彩云商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一带嘅交通咧，而家系非常繁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中部。 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而家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近西贡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接近安定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明光街嘅意外事故啱啱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黄铭恒生咗13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林浩云生咗13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周杰林生咗5岁女儿、2岁儿子同埋11个月大儿子嘅福利事宜。陈容波生咗8岁女儿同埋7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殷佩斯生到1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李明辉生到8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吓。香港嘅市民啊，好愿意用一个比较贵嘅团费去参加日本嘅旅行团啦，因为下个月10号咧，咁啊日本咧会重新开放俾外国旅客入境嘅，咁包括香港在内嘅几十个地方嘅旅客啦吓。總共差不多有成100个國家和地區，他們的旅客入境呢就不需要是進行一個即是檢測和居家隔離的，不過是要有導遊陪同的旅行團的認識呢才可以入境的。另外一個也都要提就是他日本即是所承認的疫苗呢就是这个科興咧係唔包括在內嘅，咁但係都要留意咧，就係而家佢列做藍色國家或者係地區咧，就係一啲佢哋叫最低風險嘅地區，就唔理你個旅客咧嘅疫苗接種情況咧，都係唔需要咧入境嘅時候咧去做檢測同埋居家隔離嘅。咁呢個藍色地區咧就包括咗香港在內。1872311有張小姐，你好，張小姐。 Hello， 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啦，張小姐？ 我覺得咧，暫時我應該都唔會去住，就算幾多錢啊，或者係有冇需要隔離都好。因為首先啲保險上嘅問題咧，其實都比較抗傷。如果真係唔好彩啦，喺去旅行嘅時候發現咗染疫咧，咁到時候又點樣安排呢？如果有，因為佢而家係啱啱開始啊嘛，又有咁多國家嘅人去，咁如果佢有啲小型爆發啊，會影響到航班，到時滯留咗喺日本又會有，又會有任何安排，所以會好擔心呢樣嘢。 係，即係其實你最主要唔係一個價錢上面嘅考慮，係一個感染風險上面嘅考慮，係咪啊？ 因為呢幾年咧都冇去過旅行，都儲咗啲錢，都但係因為。钱都一定要使，但是如果以一个咁高风险嘅时间去，就好似有啲 有啲你覺得 有 啲擔 心啊？ 係會擔心啊，因為就算我翻工，我係安排好曬，只要有少少突如其來嘅事宜，咁會影響到我翻工啊，或者咁到時去到可能就醫上佢哋係日文啊，咁到時又有可能有啲溝通上嘅問題，就會更加有麻煩。就好似以前即係啱啱呢爆 coronavirus 嘅時候咧，咁佢有啲遊輪啦、啊，到可能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時候，佢哋都係有去到好似係咪橫燈咧，佢哋都係困住咗喺架船度啊，或者佢到時啲安排未必有咁快應對得到嘅話，其實失敗嘅就係旅客咯。 好啊，多謝曬啊張小姐嘅睇法，多謝你18723111，仲有陳先生喎，陳生你好， 係陳生， 陳先生。咦啊，陈先生会唔会行开咗咧？唔紧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揾翻阿陈先生翻嚟。不过关伟，其实头先张小姐提到嗰一点咧，可能亦都系一啲嘅即系唔同嘅人士咧所考虑嘅一个风险啦。因为即系你譬如真系去到如果去到嗰度先至系染疫或者系病发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处理个医疗问题咧？吓， 另外一个问题咧，日本人嗰个接种率唔系好高嘅啫，佢而家打咗第一针嗰啲人咧有81.7%，打第二針咧有80.5%，而接受第三針嘅咧只有57%嘅57%嘅。 咁大家点睇咧？可以继续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噶，揾翻阿陈先生翻嚟。陈生你好，陈生， 喂， 请讲啊，陈生。 两年啊，啲人冇出过境咧，冇去旅行过咧，都好想去。即系40,000多蚊系贵少少，但系咧都会啊，由啲即系几过去咧都冇所谓嘅，即系你计个条数，两年储埋啲钱，即系当两次一次咯，咁咪又咁样咯。 即系陈生，你会考虑去噶嘛？ 我会考虑去，但系咧人哋都啲嘅手续啊，同埋嗰啲。即是打针啊，那方面怎样？ 这个要。刚才也有讲过，就是日本呢，他就说如果是属于一些蓝色的地区，即是最低风险地区，就不理你的旅客的疫苗接种情况。在入境的时候呢，都不需要做检测和居家隔离的。而香港呢，就是位处于这个蓝色的组别的国家或地区名单的。回来是啦，回来要隔离七日，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咁啊，你自己又点样考虑咧？翻嚟要隔离， 翻嚟都冇乜所谓嘅，去得就唔自在噶啦，又易被认噶啦。佢啲法例都讲咗话，翻嚟要七日噶。你自己考虑好多嘢都自己咯。系我考虑去噶，我考虑。 好啊，多谢晒啊陈先生嘅意见同睇法，即系睇嚟关伟即系终究咧有成两年几啦吓，有好多人冇外出去到旅行啦，咁对于往常有一啲嘅人士可能惯咗每年都要去旅行一次，甚至系一次或以上嗰啲咧，可能都有一啲嘅吸引力喺度，虽然价钱贵。 我个人嚟讲咧，就以前就我觉得一年里边起码有三四次会出咗去外边，可能未必一定是外面的國家，可能去內地，但是現在這段時間真的有兩年都抗疫的話，對很多人來說，或者對一般市民來說，都是會很辛苦的。 這個都是即我們講的那個抗疫疲勞啦。 啊， 好，休息一陣，轉頭回來跟大家談談另外的一些議題。 基本法一分鐘， 陪你講生活中的基本法。 今日我专程买咗你最中意嘅澳洲塔斯曼尼亚车厘子上嚟探你啊！ 都系啊，旅游我心，细佬你啊！ 诶，家姐，你睇下，我买咗挪威嘅三文鱼，一阵我哋一齐食沙司面。 算你啦， 你就算再嘴刁，我哋都未惊过啊！因为基本法就列明，香港系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同资本嘅流动自由。你想食咩买咩都可以揾到啊！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15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同埋资本嘅流动自由。无形财产系咩呢？系指一啲冇实物形态、可辨认、非货币性嘅财产，例如金融财产啦、 专利、商标、版权、特许经营权、电脑软件等。而资本是用于投资得到利润的本金或者财产。 想想下，我下次想吃那只纽西兰芝士。 唔怪之得，呢排你好似肥咗咁多啦！ 哎呀，你讲咩啊？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亦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愉翠苑愉欣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若你要知 2.0。 在私家医院做药剂师是不是得闲一点呢？服务质素又是不是会好一点？今晚听听药剂师 Melody 的分享吧。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英华小学校长陈美娟。 做一个快乐人生，你一定要少盐、少油和少糖。少盐就是少点盐气，少油呢就是不要那么火爆。少糖是什么呢？如果积累了一些糖，你会黏粒粒的了。那少点糖的时候，就当你有问题出现，由少的时候好解决它，不要积累。 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9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啦，自由风，自由风嘅关伟，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同大家讲一宗即系相当之不幸嘅致命嘅工业意外啊，就系喺寻日发生嘅。咁啊，寻日嘅晏昼啦，就喺将军澳嘅一个建筑地盘啊，其实嗰个建筑地盘咧系一个乜嘢嘅地盘咧？就系兴建之中嘅入境事务处嘅新总部地盘啊。咁咧，寻日晏昼咧就有一位嘅48岁姓庄嘅工人啦，佢系一位烧焊嘅工人嚟嘅，就负责咧铁器工作。咁当时咧，佢就喺地面咧系拆卸升降机槽嘅金属工作平台嘅时候咧，咁嗰个支架上面嘅水泥平台咧就突然之间咧冧咗落嚟，就压住咗个工人啦，导致到佢嘅头部啦、背部啦同埋脚部啦都受伤嘅。被救出之后咧就昏迷啦，送咗去将军澳医院抢救，咁但系好可惜咧，就系不幸证实系不治嘅。咁呢一个嘅地盘啦，头先都讲咗啦，系入境事务处嘅新总部嘅地盘嚟嘅。咁佢当时系拆卸紧嗰个嘅升降槽嘅金属工作平台，其实有几大有几重咧？就系2米高、4米阔，系重2吨嘅。咁呢个事件咧，亦都系受到关注啦。入境处嘅处长欧家宏同埋建筑处嘅处长何永贤，寻日晏昼亦都有去医院度了解事件啦。同埋建筑处嘅处长亦都话咧，对事件系好关注啦，亦都会话会严肃咧跟进成件事，承建商咧亦都会负责，同埋话会向家人咧提供包括生活同埋经济上嘅所需协助嘅。咁入境处长咧亦都对工人嘅离世咧话感到难过，希望向家人表达慰问啦，同埋都会同建筑处一起尽力咧协助死者家属嘅。咁而劳工处嗰方面咧，佢哋又即系点样跟进嗰个嘅事件呢？咁佢哋咧已经系喺呢个相关嘅地盘咧发出咗一份嘅叫做系 暂停。 暂时停工通知书，系啦，就系停止咧喺该个地盘咧系拆卸升降机槽嘅金属工作平台，直至到咧佢哋信立承建商咧已经采取咗措施咧消除有关嘅危害咧，先至可以复工嘅。 系啊，咁当局话咧，佢哋而家将会进行全面检讨呢一次嘅即系调查呢一次嘅意外啦，确定佢嘅意外成因。 另外咧就會查找有關持份者佢哋嗰個法律責任，以及咧希望係提出一啲改善嘅措施。 嗯，吓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萧士文啊，萧士文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 啊，萧士文，你哋系有联络死者嘅家属嘅，都有提供协助嘅，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咧？ 嗯，冇错，咁我哋意外之后呢就已经即时去咗医院度接触家属啦，去慰问。咁今日呢我哋亦都陪同家属去认领遗体啦，同埋晏昼呢就同承建商啦、建筑处啦同埋家属几方呢一起开咗一个会嘅。 嗯，係。咁开会嘅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呢？ 主要是家属都同埋我哋都好关注个意外点样发生啦，咁我哋有同承建商嗰边查问啦，咁另外就係嗰个因恤嘅安排嘅都喺会议上面有倾到。 嗯，暂时初步嚟讲呢，即係承建商对于嗰、那个意外上面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资料补充到啦。 因为个意外都是调查中啦，咁佢哋所讲嘅暂时知道嘅资料其实同你头先喺讲出嚟嗰啲其实都係差唔多，主要都係拆嗰、那个升降机嗰个槽需要有一啲嘅工作台，原本要起嗰阵时候有工作台啦，咁而家起完啦，就那个工作台呢就喺地下嗰度进行一啲拆卸工作，咁期间呢就石屎板跌咗落嚟，就砸到个支架，又砸到个工人咁样。 嗱，呢啲工业意外，我哋所了解到咧，近半年或者近啲由年初到而家都发生过几单噶啦。咁点解即系政府一路系宣传嗰个工业安全啦，但系点解仍然有咁多呢一类咁嘅工业意外发生嘅？你哋可唔可以有咩观察到咧？呢个问题上高。 嗱，以今年到五月，即今尋日為止啦，其實就最少已經有建造業已經有七宗嘅致命意外啦。咁舊年就係九宗，咁都係咁上下。即我哋見到意外頻生，其實如果以工序上面嚟講，當然係多方面嘅原因啦。這個真係要交俾專業人士去處理啦。但我哋覺得始終都係一個安全評估啊，即究竟佢嗰、那個。开工之前、施工之前有没有进行一个很清晰的风险评估呢？究竟危害在哪里呢？如果会出现这些危害的话，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减少个危害呢？大家见到就是当时即我或者我睇報紙啦，見到當時係一個人做嘢嘅。咁呢個係咪一個係咪一個理想嘅做法呢？尤其佢拆緊一啲係真係有危險性嘅組件嘅時候，係咪應該在場有其他人監管呢？或者佢拆建之前係咪應該已經有科文啊或者結構工程師睇過冇問題啊，或者有人教佢指示佢應該點樣做啊，步驟1、2、3、4、5、6咁樣去做啦。咁但係而家就未知道嗰個詳細情況點嘅，但係我覺得基本上所有意外都會係離不開風險評估呢樣嘢嘅。如果我哋做得足夠嘅話咧，意外一定會減少嘅。 嗱，譬如啊，蕭士文啊，即係針對住頭先你所講到啦，佢今次就係做緊一個升降機槽嘅金屬平台咧嘅拆卸嘅工程嘅。其實一般嚟講，做呢個嘅工程有冇話啲乜嘢嘅安全指引係要需要去跟嘅咧？ 据我都问咗业界嘅，咁其实佢哋就话冇一个官方嘅指引嘅，咁但系公司内部系有指引嘅，即系譬如首先你点样起个架，基本上个步骤就系调翻转就可以，即系调翻转个步骤嚟拆就系、是、一般情况系咁样嘅。咁但系当然啦，拆嗰阵时候要有即系有好清晰咁，因为起嗰个同拆嗰个唔系同一个人嚟噶嘛，好大机会唔系同一个人啦。咁嘅时候。拆个人都要好清楚嗰个步骤一二三四系点样，拆边一度先有个图则嘅。理想再理想啲就系、是已经 mark 晒 number 嘅，边条铁拆先，边条铁拆后咁样。咁成个过程里面一定要有嘢撑住嗰个组件啦，或者系有啲天秤啊或者吊臂等等系吊住嗰个组件，以防止咧喺拆卸期间冧咗嘅时候都有嘢即系。有嗰啲機器嗰度揸住到或者撐住到嗰啲組件。 如果好似你頭先咁樣形容咧，即係要跟足嗰個步驟咧，咁就必須要有好清楚嘅文件記錄先至跟到噶咯，係咪啊？ 係 係啊，會啊。 咁但係一般嚟講，即係據你所了解，即係喺建築地盤入面，即係呢一啲嘅文件記錄，究竟做得齊唔齊全嘅咧？嚴唔嚴？嚴唔嚴揾到跟得到嘅咧？ 我相信唔難嘅，齊全亦都會齊全。但究竟點樣跟咧，先係一個即係一個問題咯。就究竟有冇好認真咁樣跟，或者好仔細嘅，完全係根據嗰個流程嘅，或者係有冇人指示清晰嘅指示個工人應該點樣做嘅？呢一個反而係要斟酌。 嗯，咁一般嚟講，佢哋係咪有啲工序係做呢個安裝同拆卸嗰啲？正話你講可能未必同一批人啦。咁但係佢哋如果本身嗰個工序係好清楚，知道係邊個步驟行先啊，成嗰啲列咗列曬出嚟嘅話，應該呢啲意外可以減少噶嘛。 係㗎係㗎。如果真係跟翻曬圖紙，同埋有人去監管，去睇住有一個事前有一個好仔細嘅 briefing 等等，咁意外一定會減少嘅。 嗱，蕭少文亦都想即係喺度有一個即係一般工序嘅請教啦。其實而家地盤咪要有安全主任嘅，實際上即係你嘅觀察，即係安全主任呢一個嘅崗位啊，對於整個地盤嗰個安全嘅程度，到底起到啲咩嘅作用咧？ 嗱，喺呢一今次個意外上面未必可以應用到嘅，即係譬如嗱，安全主任佢哋嘅角色就係佢巡查啊嘛，巡查冇啲做得唔好嘅地方。但sorry， 唔好意思啊，都有角色嘅，即係佢去到巡查，如果假設真係有安全主任巡查去到嗰個位度，見到個工人獨自喺度咁樣做，或者我唔知佢有冇圖則喺身邊，或者冇人睇住，咁其實佢可能已經要叫停啦，或者揾翻相關人士嚟去睇啦。咁但如果又以一般嚟講，一般其他嘅工序嚟講，即係嗰個安全主任，我哋時不時都聽到一啲嘅問題，指出就係話同嗰個安全主任嘅職責就係發現嗰個問題，然之後去糾正啦嘛。咁但係好多時候佢哋可能發現咗問題，但係當佢去想去糾正嘅時候，就遇到困難啦。遇到啲咩困難呢？可能係一啲管工唔配合嘅，或者工人唔配合嘅，咁呢个系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系可能有啲嘢佢系认为咧，佢嘅雇主或者承建商嗰边系需要提供俾啲工人或者建造更加好嘅安全嘅环境，但系可能系雇主或者承建商又唔肯做，唔肯投放资源，咁所以佢哋就其实系变咗喺中间嗰度就搞唔掂， 夹住咗，同埋都施展唔到嗰个角色。不如咧七点半之后咧，睇下咪同你再倾多阵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05宗核酸检测同埋145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医管局情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9162人离世。日前一名会展清洁女工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2.12.1， 会展再有一名工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两者是否有关，并且指出有关变异病毒株在港岛区可能有较大传播。新增个案中有29宗境外输入，其中13宗在机场发现，其余分别在检疫酒店或第12日检测发现。日本下月10号起恢复接待海外旅行团，香港属于低风险地区，无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并豁免入境检测和隔离。有旅行社表示，由于机位和返港之后的检疫酒店房间供应紧张，相信最快要到8月份才有旅行团出发。行程以东京、大阪15天观光团为主，每人团费大约45,000元。有市民认为团费太贵，超出负担能力，亦都有市民不想花钱作隔离检疫。卫生防护中心被问到回港人士可否改为家居检疫的时候表示，暂时认为抵港人士在酒店检疫7日可以尽早侦测到个案以及是否涉及新型病毒株。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五年香港经历回归以来最严峻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香港前程岌岌可危，一国的根基和底线受到冲击。面对如此局面，他作为行政长官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没有国哪有家，更加坚定相信唯有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依靠中央维护国家安全，才能够确保香港繁荣稳定。林郑月娥在律政司举办的基本法法律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两年前的修例风波令人深刻和沉痛地体会到，任何偏离一国两制初心的行为必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警方调查旺角凌晨发生的谋杀案，一名46岁男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同一名女子曾经被多名男子以刀袭击，涉案男子事后离去。警方凌晨接报指，在旺角砵兰街一个单位有人呼救，警员到场发现一名46岁男子昏迷倒卧地上，同埋一名59岁女子头部受伤。警方表示，男事主身体有多处刀伤，昏迷送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女伤者送院的时候清醒，警方在现场检获刀套，稍后将安排验尸确定死因。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仲是好长，排队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那边。另外在油尖旺一带比较繁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车龙是排到去佐敦道，另外九龙公园径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比较繁忙一些。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多车，龙尾打号敦路。提一提大家啦，电车服务方面，因为要紧急维修路轨，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东行线，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西行线服务是暂停的，要搭电车的乘客咧要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建造地盤發生工業意外呢，就間不中大家都會聽到的。但不少的工業意外呢都是致命的。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到地盤的整體工作環境的安全呢？除了是譬如透過即是剛才在答半新聞之前所講過的，即是引入地盤安全主任之外呢，譬如提高罰則啊等等呢，又可不可以改善到整體的地盤的安全的工作的環境呢？1872311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傾傾。關於電話旁邊繼續請回就是工業傷亡權益會的總幹事蕭志文出來。蕭志文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 剛才就講到一點，即是建築地盤有安全主任，但有時候可能都基於種種的限制未必能夠充分地即發揮到作用。我想問，即是我相信你們對於安全主任所起的作用的觀察都不是即是近排的事，其实都是一个累积的观察的结果来的。其实 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呢？过去是有跟一些无论是承建商或者有关方面是谈到令到是安全主任他们可以即再能够是做到一些维护到地盘安全的职责呢？ 其实有一个原则的可以做，就是那个持平性，即是那个安全主任的持平，即是他既不是为了公司，亦都不是为了工人，而是呢作为一个好中性去入到去一个环境去评估他的安全的话，最好怎样做，就是那个的安全主任是由第三者第三方的可能假设顾问公司等等那类型的情况去聘请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士，不隶属于刚才我所说两方的话，那才能够做到个持平，而他写出来的报告或要求要改善的地方是必须要跟随咯。承建商或者前线工人都好，全部必须要跟随。那相对来讲呢就比较有效了。 但是你这个提议，那他的这个人是怎样可以产生到出来呢？就是令到建筑、啊、 有一些机构第三个机构，可能是一些的专业的安全的联会，或者是一些的私人的公司专门去做安全的评估啦、考察啦、写报告啦，这样作为一个公平持平的机构啦。 这个意见你们有没有同当局反映过，就是政府方面？ 有曾经反映过。 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我又唔係太记得佢哋嘅反应，但係咪业界冇详细讨论呢？其实我唔清楚。不过安全主任角色个冲突其实都已经经过唔少嘅渠道反应㗎喇。 是咁蕭士文啦，讲返今次呢一个嘅工业意外啦，就係、是、发生喺将军澳嘅，咁係一个入境事务处嘅新总部嘅地盤啦。咁但係嗰个承建商呢，其实佢哋较早之前呢喺另外一个地盤呢亦都有一宗嘅工业意外呢係发生过嘅。我想请问声，即係譬如你哋今日同承建商去会面嘅时候，咁当然主要嘅关注点就係寻日将军澳嗰个嘅建筑地盤嘅工业意外啦。咁但亦都有冇就住系大概即系个零月之内，佢哋嘅地盘系发生咗两宗嘅意外啦，有交换过一啲意见同睇法啦。 喺个会议上面冇嘅，不过我哋都有同佢哋嘅相关人士提过。咁但系当中好当然啦，好复杂啦，会话嗰个意外牵涉到好多各样嘅问题。咁但系我觉得。孤物论嗰个原因系点样呢？反正系有严重嘅意外发生喺地盘嘅话，其实地盘一定系责无旁贷噶啦。咁除咗去检讨之外，我觉得官方亦都需要介入啦。即系官方意思可能劳工处啦、建筑处啦、或者是一些私人地盤的話，是一個發展商，其實都要參與去檢討的。而且我們是對於公務工程有較高的期望的，但其實我們過往就算去年我們都發現，其實在一些死亡的個案裡面都不少是公務工程的。公務工程相對來講，它那個體安全各樣都是非常之嚴格的嘛。就算是投標啊、落標，你給哪個承建商做，各樣東西都是很嚴格的。竟然都有這麼多意外發生在公營地盤呢，我們覺得即是 即係官方係嗰個做得唔夠嘅，即係喺安全上監管啊各樣，其實係需要正視個問題所在咯。 嗯，係。你話即係要正視嗰個問題所在啦，但係實質上你覺得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加強到個監管？因為每個地盤咧，佢判咗出去，佢都會係獨立去到開工啦。咁同埋每個地盤咧，可能佢因應個環境啊，同埋佢嘅施工要求咧，都有其特殊性啦。咁譬如喺做一個監察角色嘅時候，究竟可以點樣做先至可以處理到即係嗰個嘅安全嘅問題啦？ 一定要有好足够嘅沟通啦，即系叫承建商，即系总承建商同嗰、那个佢下面嘅分判商一定要有个沟通，然之后同上面嘅譬如系发展商或者政府嘅，佢哋都需要有一个较强嘅沟通。同埋咧，其实咧作为监管角色嘅，即系政府或者发展商都好啦，佢哋自己都有一队人去专门做安全嘅监管噶嘛。咁佢哋要紧密咁样沟通啊，同大判嗰边，然之后一齐去揾出一啲危险嘅地方啦。咁要针对危险嘅地方点样去改善啦？但我哋以往见到有啲个案，就算系讲紧上年嗰啲沙井嘅意外都好啦，即系。竟然是发生了在一些政府的地盘里面，而政府那个是没有任何角色的。我即是讲回渠务处那单上面，即是为什么发生在自己地盘而是完全没有做过监管的。唔知點解會發生咁嘅事，但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哋嘅即係政府嘅疏忽啦，嘅大意啦。點解呢個工程你雖然外判咗出去，好多時候我哋成日就係外判工程就外判埋個責任啊。 嗯， 但我哋要知道其實嗰、那個我哋仲係即係你作為業主、作為發展商、作為嗰個政府部門，一定係你係最大權力嘅。即係如果你見到啲唔安全嘅嘢，你係制止嗰個承建商咁做，係你一定係最大權力，而唔可以話我判咗出去，佢先係專業或者佢先係主力去做，我就唔理啊，唔可以咁樣。 好，唔該曬你，蕭善文係工業傷亡權益會嘅總幹事。關偉，即係關於個承建商，又或者係嗰個嘅項目嘅倡議人，到底應該負有幾大嘅責任呢？ 其實我覺得正話蕭女士提嗰個 point， 即係嗰個點咧，係講話即係如果有一個獨立嘅第三者去負責睇嗰個安全嗰度咧， 評估個地盤安全 嗰度咧，係會客觀啲嘅，起碼佢唔係受僱於建築商或者個總承建商或者嗰啲判頭啊分判出嚟嗰啲公司嗰度咧，咁起碼佢會睇嗰件事會比較中肯啲，正話或者用蕭女士正話講係持平啲，咁呢個角度咧係會。我覺得政府應該可以考慮多啲呢方面嘅意見。 但係頭先阿蕭善文都提過一點啦，即係譬如佢去履行佢職責嘅時候咧，亦都要地盤嘅相關嘅工作人員咧，真係要信納佢嘅意見咯。 嚇， 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嚇。 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另外嘅一個環保嘅議題啦，就係關於喺南丫島海面啊。將會咧可能會有一啲嘅工程進行嘅，咁點樣影響到江豚嘅生態環境咧？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 因進行坪洲發射站重建工程，香港電台第六台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嘅大氣電波廣播服務，即係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臨時發射天線系統提供有限度服務。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伟明， 我哋原本啊做旅游嘅，咁旅游停咗两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车嗰啲都系轻症病患者嚟嘅，尽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车你睇到完全系做晒安全措施，密封晒。同埋我接咗个客，不觉送去荃湾一间酒店，咁临走嗰阵时候，佢同我挥晒手。啊！鞠曬躬咁嘅姿態，即係呢種，我覺得係對我哋而家一種尊重，一種鼓勵咯。我覺得好有意義咯，起碼幫到人。 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噶啦。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咯，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2022投資市場瞬息萬變，美聯儲加息，全球股市債市向下，用大數據同分散投資可唔可以增加勝算呢？ 講真，即係全世界有幾多個巴菲特同埋即係索羅斯呢，大家可以即係用好多數據做一個分析嘅，增加你喺即係嗰個投資嘅時候信心同埋個勝算囉。 一桶金6月4號下晝舉辦第一場2022投資月論壇，請嚟 Stash Away 香港區董事總經理梁永瑩同大家分析，詳情請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關於喺個航道安全上面咧，其實咧政府當局咧就會定期去即係要去即係挖一啲嘅叫做海泥啊，就係、是、海床嗰啲沉積物啦，令到咧個航道咧係保持暢通啦。咁但係挖出嚟嗰啲泥咧，就可能含有重金屬嘅，係要棄置喺咧，即係卸置喺咧一啲指定嘅污泥坑咧先至得嘅。其實香港咧而家就喺沙洲以東啦，同埋大小磨刀以南啦，都有兩個嘅污泥坑。但係咧喺沙洲以東嗰嘅污泥坑咧，喺2027年之後咧就會用盡㗎啦，即係用曬佢嘅面積噶啦，咁而家政府咧就佢有一個嘅打算嘅，就係、是、土木工程拓展署啦，佢就研究咧喺南丫島嘅以西海域咧興建一個新嘅海泥卸置區。其實嗰個地方喺邊一度咧，就係、是、南丫島以西同埋長洲以東嘅一個咁樣嘅海域嚟嘅。咁預計咧呢、這個嘅卸置區咧就會係可以用到20年嘅工程咧，最快咧就會喺2025年底咧就會啟用。咁喺下個星期一啦，土木工程拓展署就會去區議會嗰度咧，就住佢哋而家嗰個嘅工程項目對於漁業嘅影響咧，同區議會咧即係進行一啲嘅介紹啦。嗱，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即係佢哋俾區議會嗰個文件咧，其中有一樣咧就都令人咧係關注嘅，就係、是、涉及到嗰個海洋生態光團嘅問題啦。因为在他这份给区议会的文件里面，他就写到就是说这个工程项目对海洋生态的干扰和引致的栖息地的损失都是属于暂时性，选址就不是江团主要出没的生境，而选址范围里面发现的珊瑚和底栖生物也都是属于常见物种，预期不会对海洋生态造成不可接受的影响。嗱，呢個就係佢哋今年五月啦，係提交俾嚟到區議會嘅一份文件嘅。但係咧，我哋睇翻啦，佢哋喺2019年嘅時候咧，係向環保處咧係提供過一個工程項目簡介嘅。咁當中咧係關於嗰、那個即係海洋生態嗰部分咧，佢哋係點寫咧？其實咧又同即係頭先我所引述嘅寫法咧係唔同。佢嗰陣時嘅講法就係話，本工程項目的研究範圍是屬於江豚的出沒水域，所以他們的環評研究就會是評估挖掘泥坑工程對這種海洋哺乳類動物的影響，並在有需要的時候建議緩解的措施。留意到的字眼，2019年就說它是一個江豚的出沒的區域，但是到了2022年的這份文件就說那裡不是江豚的主要出没的生境，有一个咁嘅差异。 系啊，咁同埋佢哋答复我哋询问嘅时候咧，就话佢哋过去六个月最近进行咗一个为期六个月嗰个调查嗰度咧，只系发现目测到两组，即系一共六条嘅江豚喺嗰度附近出现。咁啊，呢个数字比起一啲环保组织佢哋所做出嚟嗰啲，或者佢哋所了解到嗰个情况系唔一样。 系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海豚保育学会嘅副会长麦希文嘅，麦希文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嗱，头先我哋所引述咧嗰、那个两组共六条嘅江豚出没咧，就系、是、我哋有系问过呢个土木工程拓展处嘅，咁佢就话咧就系、是、顾问咧系进行咗为期六个月嘅实地嘅调查啦，当中系包括江豚出没高峰期嘅月份啦，期间喺工程范围附近咧就总共航行咗超过400公里，当中只系目测到两组，即系共六条嘅江豚出没，属于一个低水平，而目测嘅江豚咧都系远离工程范围嘅。咁你又可唔可以讲讲，即系按照你哋对于江豚嗰个生态环境嘅熟知，你哋又点睇佢哋嗰个活动环境会唔会受到今次工程嘅影响咧？ 其實咧，我哋即係對江豚呢個動物咧嘅瞭解都即係喺近幾年咧就增加咗好多嘅。咁我哋就瞭解到佢嘅習性咧，即係除咗喺日間出沒之外咧，其實佢哋喺夜晚出沒嗰個重要性係可能更加大咯，或者先至可以體驗到佢究竟嗰個出沒嘅範圍係點。咁我哋都有留意到，好似你頭先講啦，嗰、那個區議會嗰份文件入邊就可能寫佢哋。日間嗰個出沒未必好多，咁但係我哋會關注嘅係佢究竟喺南丫島嗰個位置啦，喺嗰個選址範圍附近咧，究竟有冇做一啲晚間嘅調查研究？如果冇嘅話咧，咁我哋就認為佢哋對嗰個江豚嘅出沒咧，其實係唔係好了解咁樣咯。 但系啊，麦希文佢哋即系土木工程拓展处，佢哋就话顾问咧系有参考到一啲嘅文献记录嘅，个文献记录就系包括咗渔护署嘅长期嘅海洋哺乳类动物嘅监测数据啦，亦都有关江豚喺香港南部水域夜间出没嘅相关研究文件，同埋附近工程项目已获批准嘅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等，即系话佢哋参考咗呢啲咁嘅文献噶咯，当中有夜间海豚夜间江豚出没嘅一啲嘅即系。研究去到 系咁其实我哋都了解到咧，其实过去即系渔护署啦，佢哋曾经做嘅一啲喺大屿或者喺香港南部水域做嘅夜间调查咧，其实佢嗰、那个。調查位置咧，同呢個南丫或者長洲水域咧係相距好遠嘅，咁就係喺索罟群島嗰邊嘅啫。咁所以基本上嗰啲即係始終喺南丫島嗰個水域嘅晚間江豚出沒咧，都係過去咁多年以嚟咧，都應該係一片空白嘅。如果佢哋今次都冇做到嘅話， 即係你意思佢哋文獻所講嘅南部水域就唔係今次關注嗰個南丫島嘅附近嘅水域係咪啊？ 冇錯，冇錯，係。 咁你哋個組織有冇試過夜晚喺嗰度就做一啲呢啲咁嘅偵測咧？或者有冇一啲數據可以同政府而家所講呢、這個漁護署所講呢啲數字係唔一樣嘅咧？ 咁我哋咧其實就冇喺即係南丫島水域嗰度做過一啲晚間嘅觀察啦。咁但係據我哋即係瞭解，即係喺即係南丫島以外，即係大嶼山南邊啊，或者即係香港嗰啲江豚嘅出沒習性咧，其實都係即係可能晚間出沒咧，可能係比日間咧，可能係高出可能差唔多五倍咁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哋會好懷疑究竟呢一個地方即係淨係睇日間嘅數據係會好唔足夠咁樣咯。我哋都相信即係佢喺晚間出沒咧，應該會更加多。咁同埋我哋咧都關注即係究竟呢啲動物啦，我哋就其實唔可以單單睇佢嗰個數量咧係多係少咧嚟判斷佢呢個位置對呢種動物重唔重要嘅。因為譬如好似海豚咁講啦，咁有啲以前咧其實就譬如喺大嶼山北面咧就發現有啲海豚位置出沒少嘅，咁但原來嗰度咧係佢嘅重要嘅走廊，咁所以咧，如果冇咗呢一個地方咧，咁或者呢個地方受到破壞影響咧，咁其實會牽連到好大範圍，亦都會受到影響。咁譬如一啲地方可能甚至對翻江豚嚟講啦，如果佢出沒少，但係原來呢個地方咧係佢哋江豚湊仔好重要嘅地方嘅喎，咁如果呢一個地方受到影響咧，都係會。即系唔系就咁睇数量咁简单，要睇埋嗰个地方嘅功能咁样咯。 咁其实佢如果而家话喺而家佢哋喺呢个南丫岛同长洲之间呢个地方做呢个咁样嘅 工程咧，如果佢將來真係做嘅話，呢啲咁嘅鋼團佢哋受影響嘅時候，佢哋會唔會去咗第二度地方啊？抑或會令到佢哋會嗰、那個生命受到影響咁咧？ 其實都會噶，我哋咧都係估計咧，即係佢呢啲鋼團呢啲動物咧，佢哋除咗係會可能因為呢啲工程同埋呢啲船隻喺度騷擾佢哋啦，而可能會避開呢啲地方。咁我哋都估計咧，佢避開嘅唔會單單係即係嗰個工程選址咁，即係個佛啦，而係咧會更加廣嘅地方咧都會即係可能要避開。咁甚至本身即係而家我哋都發現一啲好確定係重要嘅地方，譬如長洲附近或者南丫南嗰啲好比較確定嘅好重要嘅棲息地咧，咁都亦有機會咧會避開咗嘅。咁而且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呢個工程都涉及一啲刮泥嘅動作啦，咁所以咧呢啲毒素咧其實係會累積喺嗰個可能新系統啦，即係可能係啲鋼團嘅食物上面啦，又或者係呢啲鋼團嘅身體入面。咁所以咧呢啲累積咧其實就唔係一個暫時性嘅影響嚟嘅，咁通常呢啲都係不可逆轉，即係唔可以翻轉頭，因為好難咧，要即係撈走翻即係海入邊嗰啲重金屬。咁所以我哋其實咧，我哋有時咪會見到好多新聞咧，話啲鋼團好後生，可能啱啱出世咧就已經割淺咗死咗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好多嘅毒素嘅累積影響咧而導致嘅一啲事件。咁所以我哋都好擔心呢啲毒素啦，同埋呢啲行為咧，佢哋改變咗咧，都係影響係會好大咯，係啦，唔單單係嗰個選址同埋嗰個棲息地選擇咯。 另外就係亦都頭先即係講到啦，就係究竟有冇做過一啲夜晚嘅偵測啊？因為根據翻咧係土木工程拓展署佢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話佢係考個顧問參考嘅文獻記錄咧，就係包括咗漁護處嘅長期海洋哺乳類動物嘅監察數據咧，有關鋼團喺南部水域夜間出沒嘅相關研究文件同埋附近工程項目已獲批嘅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等等啦。咁呢度我想即係再問翻清楚咧，其實據你所了解，即係相關呢啲咁樣嘅文獻咧，究竟係有冇係做到一啲夜間嘅偵測嘅項目嘅咧？ 是就是在我剛才提过呢，在大屿山南边那些位置呢就有做过一些夜间的侦察的，是吧？ 但是就剛才也都讲就是不是即现在说那个工程项目。另外还有一点我想问，即究竟现在呢他是说有征询过一些环保团体的意见的，也都给了一些建议的。那你们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今次这个工程啊？ 咁其實我哋建議咧，就係我哋希望咧，首先就先了解翻嗰個選址嘅研究啦。所以我哋建議佢係先公開，即係點解唔揀即係其他嘅地方咧？有冇得揀一啲冇即係冇鋼團啊，或者係冇海豚呢啲受威脅物種棲息嘅地方嚟到去進行一個咁危险的动作啦， 或者我们有机会再跟你谈过这个议题，多谢你，也多谢关伟。 好，多谢。